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19集，一盘菜。说起来，天尊闯什么祸了？刚才白玉堂和展昭刚回到开封府，展昭去包大人书房了，白玉堂就坐下喝口水的功夫，一个太白局十分相熟的小厮跑来找白玉堂，说是他们看到天尊在太白局附近的一家茶铺门口被好些人拦住了，那些人不像是地痞，是平头百姓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似乎有些纠纷。白玉堂赶忙跑出去，若说拦着天尊的是地痞流氓还好些，大不了天尊揍他们一顿，可如果是些根本不会功夫的百姓就麻烦了，天尊不知道要怎么应付。果然白玉堂跑到太白局门口，就见围了不少人，天尊一个人坐在屋顶上抱着膝盖生闷气，下边好些人指指点点，有几个还在骂人。白玉堂一皱眉，跳上屋顶，先警告地看了骂骂咧咧的众人一眼，大概是这眼神太过摄人，几个出言不逊的年轻人都闭嘴了。开封府大多数人都认识白玉堂，当然了，天尊比较低调，而且众人也经常不在开封，所以大多数人还是不认识他。见白玉堂来了，不少围观的人都窃窃私语，那意思白五爷怎么来了。白玉堂走到天尊身边，蹲下瞧他，就见天尊抱着膝盖不开心的样子。 怎么了？ 天尊瞄了一眼下边，白玉堂走到屋檐旁，就见天尊所在的屋顶的确是一间茶铺的屋顶，下边的人应该都是些喝茶的客人，还有茶铺的伙计。而与天尊发生冲突的貌似是一伙人，像是路过的商贾，为首一个挺斯文的，像个儒商，但是手下比较不客气，其中有几个佩刀的凶神恶煞的。茶铺的伙计赶紧阻止几个还在不满的商贾，陪着笑问白玉堂： 哎呀，五爷，莫不是那外族公子是相熟的朋友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才明白他们当天尊是外族的公子，大概是看他年纪轻轻一头白发的缘故。 他是我师父。 众人一愣，随后面面相觑，天下人但凡会些武功的，或者不会武功却听过江湖事的，哪个不知道白玉堂的师父就是天下第一的天尊？可老头应该100多岁了才对啊，怎么这么年轻？白玉堂见下边一群人张大了嘴，皱眉： 谁给我解释一下？ 是这么回事，那个您师父他路过茶铺抢了这位客人的东西。 几个商贾铁青着脸，也挺不满的，但是此时已经有几个好事的跟他们解释过了，上边白衣公子大有来头，是白玉堂，感情那白头发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尊。他们几个也疑惑，这是天下武功第一的天尊，怎么跟个受气包似的，还以为是个傻小子。白玉堂听了个云里雾里，天尊抢别人东西。他回头看了看天尊，就见他还坐在那里。白玉堂有些疑惑，看几个商贾： 他抢你们什么了？ 其中一个商人看着很斯文，似乎是大掌柜的，对白玉堂拱了拱手： 白五爷久仰大名，我们是来自杭州一带的茶商，到开封做茶叶生意，路经此处，刚坐下歇歇脚，那位前辈本来从我们身边走过，突然折返回来，伸手将我们放在桌上的包袱拿走了，那包袱里是我们卖茶叶赚的银子，我们问他要，他还不给，跑屋顶上去躲着了。 我们以为是抢银子的，正准备去报官呢。 白玉堂听完大概明白了，于是走到天尊身边坐下瞧着他。 师父。 天尊从身后拿出个包袱来，交给了白玉堂。白玉堂接过包袱打开看了看，就见里边是白花花的银子还有银票。白玉堂不解地看着天尊， 白玉堂自然知道天尊不会无端端抢人钱，应该有理由。天尊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眯起眼睛。 一样的味道。 什么味道啊？ 白玉堂也知道天尊和展昭一样鼻子特别灵。 昨晚上那个鬼面人身上就这味道。 天尊指了指银子，白玉堂微微愣了愣，拿起包袱闻了闻，似乎有一股子很特殊的腥味儿。他正纳闷，旁边一个脑袋凑过来，鼻子贴近银子闻了闻，随后摸了摸鼻子，抬起头。 是有些像，我昨晚还想是什么味道呢，一股子大蒜叶和鱿鱼的腥气味道。 天尊点头。白玉堂有些无语地看了看另一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凑过来的展昭正琢磨那味道呢，果然鼻子和天尊一样灵。 彭玉小子身上也有，然后刚才你们抬进去那个小痞子身上也有。 白玉堂算是明白了，以前天尊闯了祸，起码是会逃走然后再让他来处理，可是这次不跑就蹲在屋顶上挨骂，又没法还手，估计是怕跑了那些商贾走了查不到线索。白玉堂就有些生气，一方面心疼天尊白白挨骂，这都100多岁的人了，被几个臭小子骂一通，但又是个误会，人家也不是故意的，于是憋气瞪天尊，那意思有气儿没地方撒。 天尊倒是觉得白玉堂的表情挺有趣儿，他本来也没怎么生气，能帮上忙也是好事情。 展昭伸手接过那一包袱银子，跳下屋顶，几个商贾想伸手接，展昭将包袱往身背后一藏。 你们这银子从哪儿来的？ 我说你们开封的官差怎么这样，我们是正经生意人。 先不说这个，你们吃大蒜叶炒鱿鱼了没？ 几个商人愣了愣，随后面面相觑，都点了点头。展昭又闻了闻那包银子。 茶叶卖给谁了？这银子上也是一股子腥气味道。 卖了好几家，最后还剩下一点，就都卖给我们落脚的那家客栈了。那客栈前几天不知道哪儿弄了好些个鱿鱼，找了个大锅子用大蒜叶炒，我们吃了好几天，的确是有一股子味道。 那家客栈在哪儿？ 那可远了，城西的码头附近。 你们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 展昭看了看他们随身带着的包袱，接着问。商贾觉得展昭怎么跟审问犯人一样。 我们出南门准备回杭州府了，我说我们才是被抢银子。 话没说完，展昭从腰间抽出了一个竹筒来，从里边抽出极细的一根银针，对着一个商贾的人中扎了一针。那商贾疼得跳了起来，刚想嚷嚷，展昭将那枚已经变成黑色的银针竖在他眼前，微微一挑眉。那商人摸着人中，张大了嘴。 这个 还不叩谢天尊救命之恩，您骂他什么了？当心天打雷劈。 难道中毒了？ 几个商人现在还不太闹得清楚状况，不过抬头看了看坐在屋顶上眯着眼睛的天尊，又看了看眼前展昭手里的银针，有个机灵的一拍手。 啊，难道说我们吃的那个大蒜叶炒鱿鱼有毒？ 管谁给你们下毒呢，要不是天尊及时阻止，你们估计都得死半道上。 说话间，张龙赵虎带着一些衙役来了，展昭让人将几个商人都带去开封府请公孙解毒，另一方面仔细盘问行踪。白玉堂看了看天尊。 你消气没啊？没消气我替你打他们一顿。 算了，不跟小孩子计较。 说完，天尊下屋顶，甩着袖子溜达走了。白玉堂从屋顶下来，直皱眉。 算了，一场误会。一会儿等回到开封府，让那几个骂了天尊的跪地上给他磕100个响头赔罪。 少一个都不行。 天尊果然是宅心仁厚的，虽然不怎么靠谱的样子。哎。果然白道之首不是光功夫好，最重要的是心地好。 展昭正感慨，就见白玉堂要走，一把拽住他胳膊。 你去哪儿？ 我师父貌似心情不好，我去陪陪他。 你是怕沾一身的大蒜叶和鱿鱼腥气吧？ 白玉堂被展昭一句话说中心事，一脸的不想去，好臭好难闻。展昭拽着他往城西的码头拖。 一起去。 你自己去，我在这儿等你。 你是猫，蹭一身腥气就算了，干嘛我也要去啊？ 哎，你俩好歹注意一点啊，大街上拉拉扯扯的。 两人正在街上对峙，就听有声音传来，两人一回头就见庞玉和赵普刚好路过，他俩应该是刚进宫去找赵真交涉的。展昭和白玉堂也顾不上犹豫了。 怎么样？ 交涉失败。 真要去太学读一个月啊？不去行不行啊？ 总不好公然抗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